翻山越岭放不下的你，看过太多风景有你的痕迹，那些声音多么熟悉，无关那些珍贵回忆，是你让我学会了独立。心烦意乱都不想说明，我会习惯我的身旁没有你，多少次的泪湿眼底，也曾写过多少的信，最后还是埋在了原地。为你停留，决定不。